那么高温天气明天将在澳大利亚重新登陆，主要是澳大利亚现在是墨尔本正在进行的是网球的公开赛，所以它明天开始气温重新走上40度加这样一个高温天气。 哇，很高的温度了。 啊，对，因为它今天到31度，明天就到了42，后天到了43，这个温度主要是夏这个季节啊，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是盛夏时节， 对， 对于咱们七八月份，所以、啊、 对对对， 这也是它气温最高的时候。 嗯， 正好是一个副热带高压正在将要影响到它那儿。咱们如果说夏季有一个副热带高压影响呢，那就是又热，气温又高，在南方还是个闷，在墨尔本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一个天气。 嗯，那就提醒在澳大利亚出行的朋友，尤其是刚才您提到要观看澳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嗯， 啊、那他现在都是在室外，所以是那可是要 是 防止中暑了。 嗯， 那再说一个，那就是一个新闻点了。那除了咱们说高温，咱们说说最低气温。昨天啊，咱们这个最低气温出现在了是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叫奥伊米亚康村。 嗯， 这个温度有多低呢？可能咱们住在咱们北京的想都想不到，它到了-67度。 哦， 这个67度也是接近了，它是极端的历史上极端最低气温。 嗯， 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了1933年，那个时候是67.7度。 嗯，也就是这次这个温度也相当相当低了。 对，两个极端。其他地方呢，那咱们就泛泛来说一下。 好的。 比如说欧洲，从这一周实际上开始就出现了新一轮的大范围的雨雪天气，今天应该是进入到了范围最大，影响这个强度也是最强的一天，然后还有2天左右时间这个过程才能过去。 嗯， 所以啊，欧洲现在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是被雨雪天气所覆盖，气温呢比较低，有的地方已经回到最高气温也要回到个位数以下。 嗯， 对于北美大陆来说，主要是冷空气现在正在影响它，像中东部地区气温呢在下降啊，今天下降6到10度。 嗯， 这些地区现在也是被雨雪天气所覆盖，所以对于亚洲来说，咱们国家应该说雨雪天气比较少。 对，尤其是咱们北京最近的时间好像还是没有雨雪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现象出现。嗯， 北京是咱们现在免谈雪，因为这雪离着我们太远了。 是是是。 嗯啊，这个今天下雪的地方主要是在东北地区，像吉林和黑龙江，那个包括新疆北部地区也在下着小雪。 嗯嗯。 其他地方还算是不错的天气了。当然现在日本现在中南部地区现在是在下雨， 嗯， 主要是以中到大雨为主。 嗯， 明天它那个天就基本上转好了。 那么好的，谢谢李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全球出行的一些天气的提示。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我们的旅游天气的这个连线，了解更多的信息，来掌握如何来安排自己的出行的计划。再次谢谢李欢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好吗？ 再见。 嗯，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来到了午后的1:09，马上快十分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每个周三是我们的旅行规划师的时间，在每次说规划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特别的复杂，出去玩啊是一个很尽兴的事情，但是提前的规划工作真的需要大家要努力努力。那今天我们的规划师究竟是谁，他要怎样帮助大家做2018年我们的开篇的旅行规划呢？我们马上欢迎的是老朋友何鹏。何鹏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大家好，我是旅游顾问何鹏。 嗯，何鹏经常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旅游的咨询啊，很多人可能一说到何鹏呢，就想到在电台我们几档节目当中都能听到何鹏非常不厌其烦的啊，耐心的给大家做解释， 萌萌哒。 那何鹏今天来呢，在旅行规划室里要跟我们说一说，在2018年，其实最近的应该是春节假期，再往后呢，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利用自己的年假，利用一些这个大的节假日出行。刚才何鹏还跟我说，说这个春节。这应该是到处都很火，说了一个地方特别火，我问他，我说欧洲火吗？他说也挺火的。但因为我们刚刚听天气连线的时候， 对， 专家告诉我们说欧洲这边天气呢大部分地方还是不错的， 还不错 啊。在春节期间这个出行，尤其是出境， 嗯， 这个大范围里面欧洲算是最火的吗？ 欧洲算不算是最火的、嗯、但是欧洲的这个火热程度一直是持续的， 就是一直保持着， 对对对， 下不来。 因为人数这边啊，就是从这个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这个人数上说， 嗯， 在春节期间大家首选的第一目的地， 嗯， 还是东南亚和海岛 临近的， 对，而且是这个热的、嗯、 热的， 对，大家一定要想去避避寒。 嗯， 然后除了东南亚和海岛之外呢，再往下的这个第二热门目的地就是欧洲、 嗯、 因为欧洲它很大很大， 嗯， 整个呢是由这个20多个国家去构成的。 嗯，你这么说就明白了，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很大很大， 嗯，所以大家去哪里呢，就是选择性就会很多了。 是是是， 而且欧洲它因为它的这个地理面积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纬度划分啊，这个气候划分啊，也是有，它有温带海洋性气候的， 对， 有这种地中海式气候的， 嗯， 还有这种亚热带气候的， 嗯， 我们的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对于欧洲旅游的一个需求来选择。春节期间或者以后您去欧洲的一个目的地。 嗯，你这么说呢我们就明白了，其实欧洲呢选择性要多一些，而且它的这个多样化，这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不同的感受。 没错，那我们说简单的，举个简单一点的例子，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看历史， 嗯， 想要去看文化，欧洲的起源， 嗯， 那我们逃不开意大利， 嗯， 对不对？那如果呢说我们想要去看风景，想要去看自然风光，那我们呢逃不开瑞士，逃不开北欧。 嗯 啊，如果说我们想去吃美食，然后想去那儿品美酒， 嗯， 那我们逃不开西班牙，逃不开法国。 嗯， 所以各个地方它都有一些吸引着我们不同的理由， 嗯， 就看你这次去欧洲给自己什么样的借口， 嗯，理由。对对对，这个理由非常重要。其实在我们多次说欧洲的过程当中，每次说到欧洲的某一些国家，说到深度游， 嗯， 都有一些非常不错的建议。 嗯， 那今天呢我就想跟何鹏好好来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服务。其实在春节前有很多朋友可能对于欧洲啊还只是停留在自己的计划里面，还没有过第一次的出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有一些朋友又有个性化的需求，比如说有时候人说我到欧洲我就不希望是跟着团一步一步走，我如果想自驾怎么办， 嗯， 啊，我如果想有自己的主题，比如说我想串联起几个国家应该怎么自己规划， 嗯， 那何鹏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还没有涉足到欧洲旅游的朋友提供一些建议和咨询？ 哎呦，那个简直是问对人了，对不对？我专门就是做这个旅游规划和这个旅游咨询顾问的。 嗯嗯， 其实这一部分呢，其实说可以说是我的看家本领了，看家本领了。 我们要不然先从这个签证方面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哈。 可以，签证其实可以说是大家去欧洲旅游进入的第一个算是比较大的一个门槛。 嗯， 然后呢，大家可能一说要准备起来欧洲的签证资料，可能会被那些繁杂的手续， 嗯， 然后冗长的条款看到就很迷糊了。 嗯， 然后实际上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呢，还是很简单的。去欧洲旅游啊，我们一般办理的签证呢，会是就不会超过三种啊。第一种呢，就是欧洲这边的比较多的，有26个申根国组成的这个申根签证。 嗯，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说有些国家它没加入申根签，那我们需要办理这个国家的单次签证，就比如说像巴尔干区域的一些国家，那我们可能需要办理一个申根签，还需要办理一个克罗地亚签证，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将整个行程安排的会比较好。第三个签证呢就是英国签证。基本上呢这三个签证我们可以说有这三个签证在手，整个欧洲都说走就走了。现在欧洲一些像靠近这个白俄罗斯区域的一些国家，基本上对我们国家还是开放了一些比较好的签证政策的。那么说最多的就是这个申根，由26个申根国组成的这么一个申根签证。原来呢这是一个地名，然后就几个国家 在这个地方 开了个会，觉得这几个这地方国界之间就是太近了，人和人之间这么走来走去的，你让我这么每个国家办理这个各居民的签证太麻烦，所以呢他们就开了一个小会在申根这个区域，所以呢名字呢就像当时叫申根协议，以后就被我们称为申根签证了。那么后来这个国家慢慢的基本上开放到现在26个，基本上我们能够去到的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属于加入了申根条约的， 我们耳熟能详的基本上都涵盖在 里。对，然后那申根条约就是说我们拥有其中一个国家的签证，我们可以在签证有效期之内去申根条约里加入申根条约的所有国家。那么其实话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签证准备起来还是申请起来是有一定规则和原则可循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一不小心被签证拒签了，很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申请签证的这个条件和这个条款不符合人家使馆要求。那么比如说我先跟大家归一下签证的种类，这个签证准备的资料的种类呢一共就分三大类，你们我们只要记好里边的这些个共性，您准备签证资料就很简单了。第一大类呢是您的这个必须类的资料。什么是必须类的资料？就是您肯定得有一个大楼居民的签发的这个护照，这个有我们的国徽枣红色本，原来是 G 开头，现在是 E 开头了。去申请申根签证之前，您要保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您从境外回来以后还有6个月的有效期， 半年。 对，然后呢这个第二呢是说您得准备一个去申根签证填写的一个叫签证申请表。这个表格上的信息就很细致了，有您的家庭住址啊，有您的工作单位，有您的月收入，有您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情况，父母的姓名、子女的姓名以及亲属的姓名。这个表格一定要如实填写，因为使馆那边拿到您的表格是需要和您的信息做一些核对的。比如说他会考核您的户口本上的一些信息和您表格上相不相同，考核您的在职上面的一些信息和您表格相不相同，所以这个表格一定要如实填写。然后呢还需要去照片，照片这边呢一般签证是需要的是35×45白底2寸的铜板的免冠的彩照。那么这个35×45呢，它除了这个尺寸上有要求之外，它需要您眼睛不能反光，所以我们近视眼的这个朋友们去照相的时候要把眼镜摘下来，戴他那个照相馆提供的无镜片的镜框眼镜，然后呢不能笑得太开心，因为不可以露牙，然后耳朵呢得露出来，然后这个是手势呢不能戴得太夸张的，这是关于照片的。那么护照照片资料表是必须提供的。然后还有一部分资料呢是您身份类的资料，就是您的身份证，您的户口本，您结了婚的话提供结婚证，这也是少不了的。然后复印件，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归纳一下，就是您的这种社会属性，如果您是在职人员，那您需要提供的就是营业执照和这个在职证明。如果您是退休人员，您提供的就是退休证。如果您是学生，您提供的就是学生证。如果您是无业，您提供的就是居住证。根据您的不同的社会属性对应着4种证件。然后再往下就是您的个人财产。个人财产有一项很重要，是您近半年的银行卡交易记录。这个交易记录标示着其实是您在当地的一个消费和生活的能力。那么您的比如说月收入比较高，然后至少能在这个北京这边能过得上小康或者殷实的生活，那么您在出签的时候可能使馆就会看到这一部分，觉得您有一定的存款，然后月收入会比较高，然后自己的这个每个月也有正常的支出，比如他能看见您的明细上您一个月多少钱还信用卡了，您一个月多少钱还房贷车贷了，您一个月多少钱这个吃饭购物了，在您的这张 银行卡明细上是非常清楚的。 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更多的朋友用支付宝或者微信的支付。 嗯。 那么，如果是挂了银行卡的话，在银行那个账面的记录上，一定是有这样的进出的，对不对？ 没错，它就会变成了，比如说什么电子交易平台， 对， 就会有一个在这上面的一个显示的支出。 嗯。 如果您从那边支付宝或者说是微信里边转入的话，它就会有一个这个电子微信平台的一个转入。 嗯。 所以这方面大家不用太担心，就是虽然现在我们的电子生活很方便，但是您和只要绑定了银行卡，交易呢是一定是在银行那边有明细的，对，然后这边呢本人名下车产房产如果有就提供，然后还有银行存款这些，所以大家在准备资料的时候，按照我刚才说这三大类，您的必须类、身份类、您的属性类，还有您的财产类，这四大类准备就可以了。 就我们能做到的就用这几大类来准备就可以。 对，如实提交。您哪方面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准备，您资料不可能缺失。只是说这方面可能我们少一点而已。 嗯。 那么少一点的话，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被拒签。 嗯。 因为其实欧洲的签证记录它是通过一个综合评分来评定的。 嗯。 那比如说您的这个护照上有一些签证记录，无论是去过泰国也好，去过日本也好，然后这个去过海岛也好，那只要说您有，那您的这一分就可能高一点， 加分了。 对，然后如果您本人名下，您看您的月收入可能是8000到10000之间，那您的月支出可能是5000到6000之间，那您的收入和支出是一个很合理和很健康的一个收入支出比，那么这份您可能也加分了。 嗯， 再看一下您的工作，那您的工作可能是比如说一个注册资金很高，您在这个单位又就任 C 各种 O， 那么可能又加分了。那么根据您不同的这个加分，它会给一个假设，我们80分是通过这个申根签证的一个成及格线，那您各个综合评价一加，那可能签证就会比较容易了。 嗯。 另外呢，跟大家说，一定要真实的准备资料，千万不要说是秉着这个图省事儿、图简单。通过一些这个其他方式然后去蒙骗使馆， 不要有隐瞒， 对，那有可能您的签证就会被拒签。刚才我们说到是您资料类的，您只需要按照这些资料去准备。另外会有说到这个申根签证，大家可能会觉得啊，那我是不是申请一个国家的签证其他国家都可以去啊，那我看一下法国签证的时间给的比较长，一般法国签证给的是3个月有效1个月停留的时间，而德国签证呢它又比较严谨，就是你什么时候申请哪天到哪天我就给你哪天到哪天的。大家一看，那不行，我在德国玩的时间天数比较长，那我法国简单，我申请一法国签证嘛，反正不一样嘛，对吧？那您就等于是您得拿着一个这个法国签证，这个法国签发的签证去入德国境，这前提还是您获得下来了。然后呢就会有如下两种问题出现。第一个问题出现呢是在您申请签证的时候，那您实际上准备的这次的资料，您是不是有一套正常情况下是去德国的呀？您的机票预订单是不是德国的预订单？您的酒店预订单是不是也是德国的酒店预订单？那您拿这套资料送法国，法国签证肯定不给你签。法国一看，哎，这不归我送啊，他不会给你把资料退出来的，他会给你啊拒了吧，那你去送德国，他会告诉你我给你拒了，你先给你拒了，然后你送德国，扣你一次签证费。然后再送德国的时候，德国一看，哎，你为什么被法国拒了？是不是你申请法国，法国不给你，然后你来申请我们德国，那不给也不给，也给你拒了。哎呦，完了， 这就跟人打交道是一样的， 对，很尴尬。然后那 OK， 那你如果我们要做法国签证的，你肯定需要准备的是法国的机票订单和法国的酒店订单。然后这机票订单准备的时候还不能图省事儿，很多的客人在这方面他不做功课，他有可能被拒签。因为机票酒店订单是使馆这边提供给使馆，你佐证你在那边生活，你在那边旅游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那你图省事儿，你从网站上订巴黎一地的这个酒店，一订10天，然后您的护照上没有任何的申根的签证记录。那法国使馆拿到你的签证一看，哎，这个客人他没有去过，他没有来过欧洲，也查不到您来欧洲的记录。他第一次去法国，他要在巴黎玩10天，这个可信度不高啊。给你拒了吧。 人之常情， 对， 对吧？ 所以大家在准备资料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准备。那您的行程怎么安排，怎么规划，那我们就给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行程和规划。那所以我们这样旅游顾问啊，这我们的工作就是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我们的经验来帮客人设计和规划， 所以我 从签证开始 对 您的赴欧旅游行程和计划。 我说何鹏是个好帮手，就是在这里他事无巨细，每一点帮你先想到。那刚才有一个问题，我也是经常跟很多朋友一块闲聊的时候，大家会七嘴八舌嘛，都会提出来这样的东西。就是你刚才提到说，在每一个国家的申根签证，它签发虽然都是申根签证，但是可能要求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哈。 对。 那么有人就有这样的疑问，是说我可能 觉得啊，某一国的签证呢，根据我的朋友们的经验，他就好签一些。有的朋友说呢，你说的不对，我那帮朋友呢经常去欧洲，他们是签另外一个国家的签证更好签一些。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当你获得了一次这个申根签证以后，你在申请第二次的时候，如果你还申请这个国家，那肯定相对来说会好签一点。但是如果这本护照上的这个申根签证是您第一次申请，那其实它不存在好签和难签。 第一本第一次，那对于几个国家来讲难度几乎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准备资料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但是他要的大东西逃不开我刚说的那四件。 对对对， 只是说他给您批的这一次的签证时间和这个签证有效期的区别罢了。 嗯， 然后如果您准备的资料都是真实的，那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次本身您自己的欧洲旅游计划来准备。那么怎么来判断您这次该申请哪个国家的签证呢？欧洲的申根签证它有这么一个这个最基础的一个原则，就是您这次行程之中您在哪个国家过的夜多，您就办哪国家的签证。 嗯， 那怎么检测您过的夜多呢？您把您全程酒店订单给我。 嗯， 因为您是一个旅游者，旅游者在当地他不存在有这个住亲戚朋友家。 对， 因为那的话办的其实是探亲访友签， 所以你的每一天晚上都在你那个记录当中都会有。 对，您的每天晚上住在哪儿，让您得告诉我。您不可能说您除了在交通工具上的这个过夜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剩下的您不能说您是露宿吧，对不对？您一定得有一个涉外的酒店能今天晚上让您过夜的。 嗯， 那您把您的全程酒店订单拿给我一看，我就能直接判断出来您这次应该申请是哪国家的签证。 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你在哪个地方待的时间长，你就办哪个国家的签证。 对，如果两个国家停留的过的夜数一样了，相同了，那我们会本着您先到哪个国家，我们办哪个国家的签证。 这有一个先到的原则。 对，那这在这个那这两个原则在同时使用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很清楚啊，您办哪个国家的签证不是由您来决定的，是由您的行程来决定的。如果您的行程您还没想好，那我们先自己简单规划一个。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一部分的行程您先定了。您说您咋就我们要去走一个去德国和法国的行程，或者德国加意大利的行程，或者法国加意大利的行程，那您可能会先选一个。那至少你航班您没有考虑从哪个国家入啊， 对 对不对？那我假设我的行程是十天的行程，那我掐头去尾有八天的住宿在当地。那我如果在这个国家订四个晚上的住宿，然后我是从这个国家入境的，那我不用看其他国家的这个酒店订单了，那你一定办德国签证， 对 对不对？或者办法国签证，看着您的这个根据您的酒店提供的订单来判断。 以上呢是来自我们的旅营顾问啊，我们的旅游顾问何鹏为大家介绍的关于签证方面，就是半期的节目我们已经结束了。那是这样的，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今天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如果您有各种关于欧洲旅行的问题，不论是关于签证方面，还是有关于您行程啊，还是各种各样的旅行当中的一些麻烦，你都可以跟何鹏一块来商量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您打开之后，直接在对话框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我们在歌声和资讯之后呢，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There'll be a load of compromising on the road to my horizon, but I'm gonna be where the lights are shining on me,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riding out on a horse in a star-spangled rodeo. 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半时段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我们今天旅行规划的师的时间呢，环球旅行家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旅行顾问何鹏，再次欢迎何鹏来到环球旅行家。 哈喽，大家好，我是旅游顾问何鹏。 何鹏刚才在给我们介绍这签证的时候说了很多，所以呢这个大家签证的问题就一大堆了没有太多时间来回答所有朋友的问题，我们看看紧急的几个问题，在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好吧。西西这位朋友说第一次去日本回来没消签，请问以后去日本拒签的可能性大吗？ 他这个我想问您一下，您这第一次去日本消签的时间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如果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话，您再次申请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因为消签这边呢其实是最早之前是旅行社这边要求的，使领馆这边只需要说是看到您护照有四个齐全的章，就是中国海关出，日本海关入，日本海关出，中国海关入，这么一个四个亲戚的章就可以。 齐了这四个章就可以。 对，如果您没有消签这四个章齐的话，您下次提交签证的时候把这资料准备好，一块作为附件提交上去，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刚才也在想，我说这个西西，您是不是上一回去日本的那个上一回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了？ 很久很久很久。现在日本这边无论是旅行社的这个团队签证还是个人旅游签证，它都不需要有这个消签的动作了。 寿山老庄他问，欧洲的机票和酒店已经定了，但是签证还没签出来怎么办？这个问题可能遇到的比较多啊，好多朋友说时间来不及了。 对，一般来说我们其实是在跟客人在做没有出签之前啊，您的机票和酒店最好是一个预订单的形式来做。然后机票这边呢只是做一个姓名的实名的占位，这张机票呢我们先不要出。然后第二呢，对，是咱们酒店这边呢，无论您是在哪个网站上订，它都会有一个就是需要您刷信用卡预授权，它会有一个提前取消的一个时限。您在提前取消这个时限，这个订单是存在的，但是费用没有产生。您订的时候可以找一些 就是在预定的时候去预定一些价格看起来比较高，但是不收您损失的这种预订单来预定。然后在您出了签证以后，您再把这张机票的这个预定实际付款，再把这个酒店的这个预售权之前的所有的预定高价预定都取消，在我们实际再订一些这个真实的这个价格比较便宜的酒店订单。 嗯嗯， 实际入住的。 你刚才 只要我们不换酒店就没有问题。 您说的这我就想起来，在几年前为家人订欧洲旅行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人自己操作，完全是在这个我们熟悉的一些这个境外的旅行的酒店的网站上去订。后来呢，我就有一个留了一个心眼，就是说所有的我都看那个几天之前可以 免费 取消， 对，这个很重要， 所有的我都是这样定下来。所以在那次行程当中，至少在这个环节没有出任何问题。这个其实也是为大家考虑到真的是有拒签或者说时间来不及的可能， 对 吧？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的旅游顾问何鹏一起来商量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何鹏，刚才我在想，我一开始说到的那个时间点是不是大家觉得已经都错过了春节出行？如果现在还要去欧洲的朋友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 今天是腊月初一了。 现在是这样，就是其实在这个签证申请的时候啊，就申根签证，欧洲啊，对我们这个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的这个国力和越来越强大的消费力是非常欢迎的，所以这个法国啊、意大利啊这几个国家都是给了我们48小时出签的， 48小时就可以出签 承诺。对，他这个出签呢是说我们进了使馆开始计算。欧洲的这个申请签证它是几个流程，就是第一点就是您先得通过签证中心，签证中心就是无论你是自己送还是通过旅行社送，他需要先把您的资料先翻译，然后传递到签证中心。如果您是首次申请欧洲签证的话，就申根签证的话，您需要去签证中心采集指纹。然后这个指纹一采集呢，管五年，所以您一定得有一个本人去签证中心递交资料以及采集指纹的行为。 这个过程不能少， 不能少，对，五年至少得有一回。然后之后呢，这个从签证中心把您的资料这边整理好，然后递给使馆，使馆48小时处理，然后还给签证中心，签证中心再还给您。这个时间呢，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法国和意大利这些比较快速的，包括德国，比较快速的这几个签证国家，应该能在1周。7天到10天之内您能拿到您的申根签证，这是最快的几个国家。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慢的，因为西班牙签证中心它这个人比较少，而春节期间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其实国内人去旅游还是避寒， 对， 所以 是有选择的。 西班牙这个区域它属于是地中海气候，它冷啊，它没那么冷，也是15度左右，然后这个热的地方还是20度左右，所以大家喜欢去西班牙这时候去，对，正合适，不是特别热，然后又不是特别冷，所以西班牙在每年春节的时候啊，永远是这签证中心你会看人特别多，而且跟签证中心的这个大小也有关系。整个西班牙在华北区域就那一个签证中心，那一个签证中心里边就那么5个按指纹的机会， 不太够用啊。 对，团签有2个，各签是3个，每天早上都排大队，所以西班牙是一个可能会稍微的影响这个时间会来不及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对对， 但是其他的，你要申请法国、意大利都是 OK 的。那行程就会讨巧一点啊。那刚才就我说的，我们可以其实做一个法航，从法国入，在巴黎住3晚，然后在巴黎住4到5万，然后在西班牙玩4到5万，这样的话您是一个西班牙加巴黎的行程。 虽然是平分的两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从法国先入境，所以办法国签证， 对， 这样就避免了你去西班牙签证可能你觉得有点慢。 这就是我们的用我们的经验来跟大家去规划如何合理的来设计您的服务旅游计划。 刚才既然何鹏也提到了说这个各个国家不同的一些特点啊，因为我们知道每个国家呢，在它这一段时间这个季节里面，对于中国游客的这样的适宜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没错，它其实从欧洲这边讲，欧洲有一个很美很美的名字，它其实叫欧罗巴州。我们展开欧罗巴州呢，它欧罗巴是个人名，这是一个腓尼基的公主。那么这个腓尼基的公主就得从什么两河流域这个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古巴比伦文化来说起。在那一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有一个腓尼基的公主，很漂亮。大家知道欧洲的这个文化最早原来不是说是信基督和耶稣的，最早是说是众神文化，谁最大？宙斯最大。对，宙斯从天上，他是万物宇宙之神，看见了这个腓尼基的公主好漂亮啊，他就化成了一头牛，然后把这个牛从用这头牛把这个欧罗巴的公主从这个地方驮到了这个欧罗巴这个大陆上，落地的这块大陆就被称为欧罗巴大陆。所有的欧洲人都是欧罗巴和宙斯的子民，那么这块欧洲和欧洲人就出来了。 神话的朋友可能 这就是这个对神话故事。那么最早的 起源就起源于，其实就是古希腊的众神文化。 嗯， 那是欧洲人赋予自己的一套他们的诞生。 嗯， 那么其实古希腊众神文化在慢慢的这个流传的过程之中呢，到了古罗马这一段呢，整个被就是这个发展壮大又颠覆了，然后又用这个他们这边的这个这个基督教， 嗯， 来 后来的宗教，嗯， 对，然后呢来慢慢的演变出来了。那古罗马帝国很强大，当时在欧洲这块版图上，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他的， 嗯， 对吧？英国有他的， 嗯， 这个土耳其有他的， 嗯， 后来分裂成了两个帝国。那么这个拜占庭式的东正教，然后和这边的这个天主教、基督教， 嗯， 然后这个宗教其实古罗马帝国整个欧洲都是通过古罗马的慢慢的这个兴衰啊，一个东罗马、西罗马的分裂， 才演变出来这么多的国家。 中间中世纪的这个黑暗，然后到文艺复兴的发展， 嗯， 才演变出来了这些国家。 嗯， 那么，所以您要去欧洲，要去找历史文化，那第一站肯定逃不了的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 对，因为罗马，古罗马现在就是意大利的。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嘛？ 对，它的前身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去玩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想，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我们可以真是要我推荐的，就是一个国家20天。但是可能大家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假期，所以可能会调整一下。那我们欧洲的第一站，真的就可以选择是从意大利作为开始。 在春节这一段时间，或者说我们就统称为冬季吧， 嗯， 冬季到春季这一段时间是合适的吗？ 合适的。意大利这边它的整个的气候不会说像，嗯，就是北方那么的冷， 嗯， 它的整个的气候比北京还要稍微再热一点的， 嗯， 所以大家去意大利的时候，其实北方人去边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体温的感觉的 差异，嗯， 从罗马这边一路你就可以继续往北走到佛伦萨，佛伦萨这个圣母百花教堂， 嗯， 然后门口的这些建筑都是说当时文艺复兴三杰所留下的那些瑰丽的艺术品， 嗯， 你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到威尼斯，威尼斯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整个城市都是由这个河道来包围的，没有公交车，全都是船， 嗯， 我们可以乘坐贡多拉。 而且我听说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可以避开他们的多雨的那个天气， 嗯，没错。然后呢再往稍微的往这个北部走一点，可以到米兰， 嗯， 那米兰就是一个有米兰多姆教堂，很美，那是欧洲四大教堂之一， 嗯， 然后哥特式的这种建筑，然后又有这个它的时装购物街， 嗯， 然后又赋予了很多的一些这些时尚的东西， 嗯， 然后意大利这几站，然后呢我们到了米兰这边就可以面临着选择了。您往东走，您可以到奥地利和德国， 啊， 对对， 可以连线了，嗯， 往北走可以进瑞士， 嗯， 往南走可以进法国， 嗯， 我们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走。 嗯， 那刚刚这些国家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拿瑞士说，瑞士湖光山色， 嗯， 瑞士可以说是这个全世界最富的国家，因为世界上所有的银行总部都在那里， 嗯， 它的手工业很发达，我们去那里去看它的齿轮火车，看它的买，去它那看表，对不对？所有的这个高品牌的这个贵的这个奢侈品手表全在瑞士。 对， 然后有雪山， 嗯， 雪山有湖，那么有雪山的地方，它因为它的这个海拔会比较高，所以一年四季你能看到有雪山是有雪线的， 嗯， 那远处的雪山倒映在近处的湖里边，然后湖又很平静，然后每天早上的时候这个湖会附上一层薄薄的晨雾，在太阳一出来的时候这种晨雾是金色的，然后出来可能需要3到5分钟，这个晨雾哗就散开了，你这湖面倒映着远处的雪山，然后阳光洒在雪山上面都是金色的，很漂亮， 嗯， 所以去瑞士可以看到湖光山色。 作为曾经在瑞士山里面住过一晚的我来说，那个回忆是极其美妙的。 一推开窗户，就是瑞士很多我们酒店都会说是在这种民宿的感觉，在山里边， 对， 尤其是守着雪山真的很漂亮， 嗯， 然后呢这个到法国又是一个时尚浪漫购物之都，对不对？ 嗯， 这里呢您行程里边去买东西奢侈品这种皮具包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嗯， 女士们的天堂。然后它同时又有文化的东西，那凡尔赛和卢浮宫又是世界几大博物馆之一， 嗯， 那里你能看到很多不同的建筑，对不对？ 嗯， 然后那刚才有说到德国它被称为一个汽车之国，工业城市，对吧？一说到最好的这个工业4.0 工业 7.0 的这么一个概念，考察概念一定是去德国。 想到德国，对。 对，那德国 这个时间会很冷吗？ 德国这个时间我是上个月刚回来，跟北京其实气候差不太多。 哦， 最美最美的时候去德国其实是看它刚刚下完一层薄雪之后，这个湖区或者森林里边的那层雾松， 嗯， 树挂真的是特别漂亮。 嗯， 然后尤其是您穿过这个由雾松组成的， 嗯， 林间小道拐过去之后，有一种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因为你面前出现的可能就是滴滴湖。 你 这样说的话，我就感觉到在德国是不是自驾会更好一些？ 对，德国最适合的旅游方式其实是自驾，因为它的这个开车的这个方式跟我们一样都是这个左舵的。 嗯， 然后第二呢，德国的这个车比较好一点，因为它的几大品牌、几大体系， 大家都比较熟， 对，都可以去那直接去，你租一辆你喜欢的就好了。 嗯， 然后高速公路上只有弯道这边会有一些限速，或者修路地方有限速，其他的都是限低速， 嗯， 都是限低速。所以你要想正常以后，我去那租一辆车，就是把油门踩在油箱里， 嗯， 大概一路230左右就疾驰过去了， 嗯， 你能直接踩到车的极速，基本上上了这个高速之后就直接换这个 S 档了， 嗯， 然后还是挺刺激的。另外呢，就跟大家去德国自驾有些提示提供给大家，大家注意在境外开车一定要注意当地的一个开车的习惯，交规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呢有一些就是对于路面上的一些这个驾驶习惯是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养成的，比如说从来不会去随意变道，您在哪条道上驶就在哪条道上驶，它那里面高速公路上也不会多么的宽，一般来说是三车道到四车道，三车道靠近最里边这个车道的就一定是说，就是我们的右手边这个车道一定是低速道，那低速道可能行驶的会所有的大车会在这地方行驶排队，然后呢那如果我们正常行驶的话会在中间这个车上行驶，中间这个车道叫这个就是小车或者说我们的行车道，这个行车道的车速呢基本上是在200公里以内您都可以在这个车道上行驶，然后最左边这个车道就是超车道，您在超车道上行驶一定要注意，就是您真的只有在超车的时候上这条路，超完车之后请您并回来， 对， 然后千万不要长时间占据超车道，因为我们开220真的不快，真的老被后边的车超然后这个在行驶的过程之中呢，就是第一不要去鸣笛，鸣笛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事儿，除非您有什么事需要提醒你的前车， 对， 或者是有紧急事件才可以。第二呢，就是不要随便变线，然后这个不要随便去加塞儿，就是这么几个驾车习惯。另外呢，就是说所有停车场里面的最靠近出口和入口的这个停车位是留给老弱病残的，一个这个无障碍车的这个停车位，所有的带有波浪线这个标识的地方一定不能停车，然后如果您停车了一定得找到固定的，要么就是咪表的打刷卡，要么就是这个去固定的停车楼，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在德国这边去自驾的时候，所有的路口一定是有，第一是直行优先，所有的环岛上有车，只要环岛上有一辆车，他们的剩下的车都不允许再上这个环岛，因为德国的环岛它很小，不像咱们是个很大的转盘，它是就是一个可能只有是一个圆圈，大概就是2米乘2米的， 它要留足给前车的一个空间， 对，就是环岛上只要有车呢一定是环岛车优先，那您会看见有一个 give way 的一个标识，如果您的标识是一个红色的三角，那证明你一定要在这停的，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不得不打断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我希望何鹏用10秒钟时间来回答一下，寿山老庄说，那个像英国脱欧的话，假如行程转为法德英，深根入英格兰还适用吗？刚才你说了，其实这个英国是要单独， 英国是一定是 单 独办签证的，对，他脱不脱都没有关系，英国从来没有加入过申根，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我一定是办理申根签证亚英国签证两个。 谢谢何鹏，我希望在年前还有时间让何鹏再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吧？ 对，这个信息太多了。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接下来是住在八角。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

敬请关注。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